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袁月。 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一场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哎，但是这个会啊，我觉得跟 APEC 咱们上次聊的会呢相比哈，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会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你说 APEC 也是高大上，这个说实话也是高大上，是吧？但是 APEC 聊上去，你怎么觉得这些各国的政要们他们聊的天哈，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不见得都听得懂或者都关心。 嗯， 但这个呢，你看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雷军这些人聊的天，我们这个你光看微信是吧，几乎都被洗白。我发现只要有马云在的地方，大家都会把他当教主一样的膜拜。你看他那个万字演讲，甚至包括他这个发言致辞的那个时候，就有一张照片，他拿一笔在那手写。 嗯， 哇，很多的网友说好感动，说这么大佬还在用手写改他的这个发言稿。 嗯， 这一是说明 他 自己写的， 不是他眼花了， 他 用不好那个触屏的手机了，只好用手写。 哎，还真没发现他手上拿手机那天，他一个呢显得你看人家这个稿子是自己写的，是自己说自己的话，是吧？二一个，没有秘书，这显得非常的这个， 就是当一个人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的时候，大家都会不断的往一些美好的联想他身上填。 对， 当他这个被万众唾弃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转向。 哎，你看这个马云、雷军他们呢，就 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有一个峰会，那在这个峰会上面呢，是每个人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些所谓的金句吧。 嗯， 那咱们要不先来听听现场音？这个呢是开幕的那一天，在乌镇，开了三天，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以这个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了三天。那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个音频就是来自于开幕当天，规格非常高，因为呢开幕式的时候呢是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是亲自到场，他呢是有一个发言。那紧接着马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浙江人，他也是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们。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浙江乌镇啊！作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深感荣幸。在乌镇，我们今天看见的不是一个光光由水和房子组成的小镇，而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结晶。在如此古代的文化小镇，讨论未来影响人类互联网发展的文明，我觉得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在今天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对昨天的总结，更是对明天的展望。20年以前的上一个月，我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我不敢相信那天我相信自己提出的那句话，就互联网将影响人类的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今天我坚信互联网已经影响了世界，已经影响了社会，并且在未来50年将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经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20年过去了，中国诞生了无数优秀杰出的互联网公司，也诞生了超过6亿互联网的用户。我相信中国互联网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中国互联网也正在参与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并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创造提供独特的价值。当然，互联网也是人类共同需要承担的完善的责任。作为从业者，我倍感荣幸，在此欢迎各位来到杭州，来到乌镇，谢谢大家。 这个当然非常短了，它是开幕式的一个致辞，还没有到他真正发威的时候。那发威你看几个人是吧，几分钟的时间，他讲的最长。有人整理就是达上万字，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这个名句，微言大义， 我看了看 是吧， 对， 说得很好。我觉得马云每次演讲其实都是有内容的。你干嘛这么瞪着我？ 我不知道你觉得他哪里好，因为我要仔细的问问你觉得哪里好。 哎，说得非常好啊，他讲到这个胡雪岩嘛是吧，他说这个 作为浙江人，他势必会胡雪岩做生意的所谓的红顶商人， 嗯， 那他的这个故事对他一定是有影响的。他得出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是当了商人，你就不能从政，你从政就别从商， 嗯， 就政和商和权和钱必须得分开来， 嗯， 是吧？这个说的道理也很对啊。 这是道理，这不是现实。 这个再接着就说到说将来。到底要考虑是什么样的目标和定位，它这个就决定了你的这个企业，它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你的 vision 是吧，你的愿景到底是什么，这个要决定你将来走的多远的路和你能够爬到多高的高度， 嗯， 这个其实也是老生常谈的道理是吧，好像没什么新意哈， 嗯， 还讲到很多呀，就最后他说到说卢主任讲三 W 还是三什么，他说他也有一个 三个 C to C 啊，他三 W 是他讲的， 嗯， 他的什么， 嗯， 对 win win win 就是他自己赢，客户赢，还有什么赢来的， 嗯， 总之就是大家都要赢， 嗯， 这个他讲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嗯， 但是好像实践起来就非常难是吧， 嗯， 这个马云一向是这个风格，这个盛伟同意吗？ 我 你把我跳过去了是吗？ 我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啊，我想的是，其实我听到世界互联网大会，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在乌镇举行？ 哦， 我会觉得特别奇怪， 这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我在想，如果在北京举行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在乌镇， 嗯， 不行。北京虽然人民愿意，但周围的工厂和已经受不了继续提供了。 但是后来我特意查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 嗯， 说这个乌镇，它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小镇，但是呢，你看很多这个商家里面啊，它都会提供这个 WiFi。所以呢，在一个传统的地方会有这种，哦， 好像全世界只有乌镇有 WiFi 似的。 所以它这也许是一种硬加的一种道理啊，哦。 哎，这也是确实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地方。但是乌镇， 因为乌镇是个旅游小镇，大家做旅游者去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发这个微信朋友圈，告诉大家我来乌镇了。 但是乌镇它近年的旅游的形象确实经营得很好，你看它之前它也就是水乡嘛，你像中国的水乡那么多是吧，但它呢弄了一个乌镇戏剧节，就我当时做了几期素描时光，我就发现这个小镇不一般，尤其是它幕后的那个筹划者和他的这个主导者， 经营者吧， 经营者有一个叫陈向红的人是非常厉害的，他也是所谓的做大梦的人。当然可能今天这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大家关注点还是在于大佬们到底说了什么，这些人你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你分分钟这些人加起来他控制可能全世界的这个用户多少的这个总量，那将来改变世界的人， 中国有6亿网民嘛，你就算吧， 对， 十分之一，全世界 这个，对，所以每个人都怀揣着巨大的所谓改变世界的野心。当然马云也说了，改变世界也就那几个人，要是所有人都改变世界，这世界大乱了，他讲。好，那我们今天也找了两位嘉宾，一个呢是在现场，是一个央视对话的一个编导，他们也是主办了一场峰会，也邀请到了几位大佬，他跟这些大佬是有亲身的这个接触哈，来听听他对于这些大佬们是有什么样的印象。这位编导呢叫做王文聪，我们来听听他的连线采访。 第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开场的时候，我们是设计了一个让他们三个互相评价的这样一个环节，然后当时这个雷军也非常就是幽默的说，刘翔哥人称东哥，看起来很彪悍，但是最近一年比较温柔，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讲的是什么。然后对，然后刘强东的时候呢，刘强东介绍的是曹国伟，就是说其实当然他介绍的就比较正了，就是说现在新浪是全国最快的媒体嘛，大家可以在上面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它又是免费的。然后曹国伟本来是想这个介绍刘强东，但是他说介绍我们私下里接触的不多，但是他说当时就是私下里找他的时候，他们谈的是理想，谈的是人生，然后就是但是后来呢他又碰到了雷军，说那次碰到了雷军在不停地跟他说这个互联网有多么多么好，怎么做互联网，然后一直在就是他到现在还记得曹国伟先生在他办公室那样烟雾缭绕的下午。然后这个是一个开场的一个属于小花絮。然后我更多的感悟是因为在乌镇这一场大会之前我们是有外拍，在外拍的时候我们也偶遇了马云啊、刘强东和雷军，就是感觉互联网大佬这个电商其实做的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就是我们是因为有几次的接触嘛，觉得他们最近哈比较憔悴，当然可能这个跟 就是对跟彼此的这个战略可能是也有一些关系的。 嗯， 然后让我更多的觉得，就是当你做的越来越强的时候，可能接触的压力会，嗯，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压力。然后你想，这么多的采访，每天要处理这么多事儿，然后还要去布局整个公司的这样一个战略，包括大家对于他们2014年即将到来的2015年有什么战略都非常的关注。然后我就是觉得压力特别的大。然后就是我们之前专访的有一个速记，就是他们说他们三个彼此的偶像是谁，当时雷军说他的偶像是柳传志，然后这个刘强东说他的偶像是任正非，曹国伟大家说没有。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当时雷军说他的偶像是柳传志的时候，我们现场的反应也是蛮大的。 嗯，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大反应呢？ 嗯，因为觉得可能大家像雷军和刘强东这样的人都在成长期，他们已经是很多人的偶像了。 嗯， 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就是偶像是柳传志。然后当时主持人陈伟鸿也调侃了他一下，说那你觉得有人猜是不是乔布斯，然后那个大家是就是还是在底下有回应的，就是好多人觉得可能现在拿他小米跟苹果去相比较嘛，然后也会有人说他的偶像也许就是乔布斯，但是他不是，他真正的偶像是柳传志。 嗯，他说原因了吗？ 嗯，原因的话没有。 哦，那跟他们接触下来哈，你觉得他们对于媒体的这个态度有什么差别吗？或者对于媒体来说，你觉得他们谁最善于跟媒体打交道？ 我觉得是有差别的。 嗯， 包括我们之前也专访过他们的差别，就是越来越应景了。包括对于这个，对于就是雷军在我们做我们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在说走群众路线，当然其实就是更亲民化了，他们的语言也更互联网化。嗯，让年轻观众能够，就是年轻的群体，包括90后、00后，这样能够更加接受他们。对于媒体，我觉得现在更适应媒体化的应该是雷军吧。 嗯哼。 然后刘强东也有一些改变，当然雷军他可能就是他的语言方面可能更让媒体接受一点。然后现在已经看到他的从穿着呀，一直到从讲话方面，我相信他都有私下里做了很多的功课。那他可能是就是在我们这一次节目做过之后，对于他的这个语言方面，包括穿着，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嗯，从前是什么样？ 从前觉得就是说通俗一点，可能是比较不是那么的时尚。 嗯，比较土就是。 然后语言对比较土，语言的话也没有这样的网络化。可能说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人家问他一句然后他答一句，但是现在可能问他一句他会跟你分享第二个点第三个点，都是他自己的想法。这样我觉得就非常的好，因为互联网化，他既然是做互联网的，不能老说一些大而空的话，那样我们大家也不会接受他，接受他的产品。 嗯嗯。马云你们有接触吗？ 嗯，有，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专访过他。 嗯，但是不是跟媒体打交道来说，还是马云最应对自如？ 对，他是最头脑转的最快的一个。 嗯， 而且就是说他躲避，比如说他不想回答的问题的话，他会非常婉转非常迅速的躲避你的回答，然后去转移到另一个话题。 嗯， 当然他我们做过他的节目，就是得到的反馈，根据大数据得到的反馈，就是说他的语言是让大家觉得听完他说的话真的好，就全都是干货。 嗯，对这次大会我有一个印象，似乎还是中国的大佬最抢媒体的风头哈。作为在现场观察者的话，就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你的判断和感受？ 嗯，其实这方面在我们私下里吃饭，同事吃饭的时候也在聊这个问题。其实这一次互联网大会可以看到吸引到很多国外的这个投资的公司，还有这个大佬过来。其实他们都是冲着这个中国的大佬，这些马云啊、刘传志这些马云啊、那个刘强东他们这些人，但是就是中国人还是最关注我们中国本土的这些创业明星。 嗯， 他可能对于外国的这些新星啊，他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包括我们看了这个参与这个论坛的整个人数，包括我们的反馈也不是特别的好，就还是更多的去关注马云、刘强东、雷军啊、马化腾这些人。 啊，就是国际上的演讲者的话，他们不是那么的卖座，是吧？ 对， 国际上演讲者可能稍微卖座一点，有这个苹果公司的副总裁，他当时也是过来了嘛，然后就是大家对于他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就是说大家还是比较关注小米和苹果PK 的这个问题，所以可能也关注到，包括苹果手机它的质量也比较好，大家也就比较关心。 嗯哼，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选在乌镇举行第一届，而且永久落户？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们也蛮好奇的，就是说这样一个互联网大会为什么在一个这么传统水乡的一个地方去召开。我觉得可能政府有他的考虑，觉得这样一个新老融合的一个方式更能彰显出我们中国对于互联网这个市场的一个打开，一个互通互融的一个状态。然后乌镇这一次的互联网做的也是特别的好，包括我们走到这个小巷子里面，小巷子里边每一家每一户的门口都挂着这个支付宝钱包的这个小标志。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这一场会议当中，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反正我们当时是买东西可以直接刷的，不用带钱包就可以出来。它的很多细节做的还是比较互联网，但是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办，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更加强化的。 比如说 它以后会做得更好。对的。 比如说有哪些做得不够完善的呢？ 不够完善的可能是因为是互联网大会嘛，大家可能对于这地方的互联网速度啊效率可能期望更高，然后期望更高的话，我们收到现场的这个这样一个网络的反馈，是有覆盖，但是可能不是那么的灵敏。然后我们对，所以就是当然我们记者无所谓了，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新闻办公室。但可能对于所有人，当所有人进入到那一个场子当中用这样一个网络的时候，可能它的服务器还需要更强大一些，我觉得。 明白。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位央视的记者的一个描述哈，还是感觉基本上大家的焦点呢还是在于中国的大佬们，是吧？这所以也显得咱们老百姓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评论两句，好像他们说的话咱都能明白似的。 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还是比较熟悉的，这些名字其实在媒体中一直在出现着。 没错， 他们的言论也会影响着一些比如说商人的一些动向，还有就是互联网整个的变化其实跟老百姓也是有紧密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最终我们都是他们的最终用户嘛，某程度上说， 其实他们应该讨好咱们是吧？ 对，我们或多或少，他是为我们服务的。 对， 我们或多或少的用微信也好，用这个淘宝也好，所以我们是能够对他们所说的话有反应的。 好，那我们先暂时休息吧。等会儿呢，还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学传媒设计学院的魏武辉老师，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互联网的观察家，那他也会帮咱们点评一下这个大会他到底开的作用和目的，以为围绕着这些大佬们的一些讨论吧，也请他来进行点评。好，三点快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欢迎回来，三 D 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袁月。 我们接着来关心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昨天上午呢，他们有一场关注点非常高的这个互联网领袖高峰对话，就像马云、李彦宏、刘强东、张朝阳、雷军几位大佬呢现场论道。马云还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因为他不是第一个发言的。最后呢，相当于他是跟李彦宏啊、什么雷军啊、刘强东挨个斗嘴了。你像、像这个雷军， 行口相声了吗？ 对，雷军就说小米啊，5到10年要成为世界第一的智能手机公司。结果你知道马云怎么呛他吧？他说：“你说这个水是清的，是可以喝的。他讲这个所谓的自然生态，天是蓝的，空气是可以呼吸的，我们所有的生活是舒适的。技术呢，就是要保证这些东西，不管你获得多少财富。” 如果水是不行的，空气是不行的，食物是不安全的，手机再好有什么用呢？他就开始呛人家，这是呛完这个雷军了。 等一下，他呛的是手机还是呛的是我们的政府啊？ 没有，马云呛这个其实他是有他的道理的。他道理是呢，他想在未来10年布局健康娱乐产业，所以他说这个健康很重要， 哎、 你光科技没用的。 对对对，他就对。接下来你看他是有铺垫的，他呛完这段其实为了是呛李彦宏，因为李彦宏就说啊，机会多了是负担。他说他每天5点钟起来就想做减法，就是怎么样把身边的机会给他去掉。他这个对他来说很头疼。然后这个马云就说吧，他说钱多了才是负担。他说人家给你钱是给你信任，希望你把钱用好。然后呢，他说啊，这个以后的未来啊，机会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人类以后哪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健康，我觉得会出现问题。 越来越像那个比尔盖茨了，你觉不觉得？ 像乔布斯了吧？ 比尔盖茨。 你看他这个未来可能出现问题的就是健康和快乐，所以呢，我就投资电影、投资体育、投资医疗。 而且我觉得 他 说的这句话，如果他觉得钱多是负担，他干嘛上市啊？他上市是为了圈更多的钱，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负担嘛？ 他确实也在很多的场合表达过他作为首富的困惑和痛苦。他说他不想当首富，因为身边所有的人围绕着他都是为了他的钱。 我现在觉得马云应该少说话多做事，他这样在外面 跟马化腾一样低调着来。 话太多了以后容易给越来越容易成为别人， 但那不是他的性格，他必须得说是吧。好了，那其实我们还花边的还有很多呢，比如说调侃他们的西装啊，就谁穿的是80年代，谁穿的是90年代，谁穿的最时尚。说马云，你别看他身材最小，但他的修身啊，什么什么各种款式， 瘦啊， 这个我还知道一些， 是吗？内幕还有啊， 所谓的这个他最早的时候啊，其实不大会穿衣服的啊。马云最早不会穿衣服呢，他一般就穿 主要是很难买，他那身材， 对，他那身材很难买，他就穿了一身那个西装啊，就反正觉得别人看上去觉得这个有点。一个不能说小孩，就感觉一个人套着一个大的西装，特别 把他爸爸的衣 服特别不合身。后来呢，有一个朋友在节目中看到他这样的样子之后呢，就说那我提供一个造型师给你吧。然后呢，造型师就告诉他，其实你的这个穿着很简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呢？ 一件衬衫再加上外面的不同颜色的毛衣就可以了。 他 真的 老爱穿毛衣， 他这次也是穿一个大红色的毛衣。 对， 所以呢，他的所有的服装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当时就是很多年前那个化妆师的建议，说你这样穿的话肯定没错，而且很好看。所以呢，他所有的这个造型方面都采取是衬衫加一个毛衣，那只是在换不同颜色的 毛 衣，它外面都不套西装的， 是吧？ 对， 哎，所以真的，如果你是摄像机，光拍着他这个上身的话，甚至全身，你都不觉得他的这个身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他在开幕的时候，致开幕词的确是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上 还蛮好看的，其实 还结巴。太紧张了 有好了，那聊完花边还是说点更加这个正经的，来点干货啊。到底开这个会意义在哪儿呢？现在也很多的吐槽，比如说他们发言，你看马化腾发言也很精彩，他最后5分钟谈了一个大家很意外的一个主题，就是知识产权。你像腾讯其实被人诟病的就是这个东西嘛，但他主动也不能说揭开自己的伤疤，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外界不是更加会批评你吗？小米谈什么谈创新，很多人觉得这个太奇葩了， 每个人都谈自己缺乏的东西。 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请魏老师跟我们一块来点评。好，马上来听听这段是早上的录音采访，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老师魏武辉。 魏武辉老师你好，我们看到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里面这样高大上的会，你觉得有何作用呢？ 它作用其实有这样几点啊。第一点是展示一下我们中国互联网的实力，就是说以及中国互联网的这个在整个全球范围上这个中国互联网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请了多国的一些国外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到场啊，这里包括政府的，也包括这个商业组织的。那么第二个事情呢，是想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目前的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程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这个政府名义召开这样的一个规格的互联网大会，应该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啊，这也证明了一点，我们中国政府是相当重视互联网的啊，这个重视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也包括政治层面的，包括社会层面的。那么第三点呢，其实也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中国原来的互联网的这个管理啊，有一个成语叫九龙治水，就很多部门啊都可以管这个多头管理的。那么这一次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互联网大会是谁出面的啊？是网信办出面的。这个其实这个办公室其实早就有了，但是原来在整个管理体系上面它不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俨然成了这个中国互联网的管理的这个最重要的部门，甚至于说是结束了九龙治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以后就是政这个不再有这个政出多门的情况了，就由他来统一管理，他是这个整个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最高的一个权威部门。那么这个呢，网信办这一次的这种网信办现在这样的一个在政治体制格局当中的抬高，和我们现在的习总书记这个本人的这个布局也有关系啊，这个他也是习总书记非常重视的一个部门。这次大会呢也确实也彰显出啊这个办公室在整个中国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上面的一个地位啊，这个地位可能是这个所有部门里面它是最高的。 那在世界上的话还有其他这样的类似的会议吗？ 小国家我就不知道了，我至少这个知道美国是没有的 啊。美国是没有的， 就政府出面啊，政府出面来搞这样的大会这没有的。 就看上去啊，这些个个都是野心勃勃的，都是想改变世界的这些中国大佬们，跟世界最伟大的互联网的企业大佬，你觉得差距在什么地方呢？ 差距是想象力，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力。老实说一句，这个谷歌公司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公司。一个做搜索引擎的突然之间想出来要做一个眼镜，是吧？这个你这一般人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一个事儿，他居然被他想出来了。那苹果公司本身，那当然现在我们 iPhone 已经用的很多了，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他刚刚开始推 iPhone 的时候，这应该是本世纪初吧，对吧？本世纪大概我记得2006年还是多少，这个那个时候他绝对想象不到这个智能手机居然是这样的，它可以说是整个开启了一个智能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开启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这个都是具有想象力的这样一个东西。但目前我们中国的互联网大佬们这方面不得不说有所欠缺的。 我们看到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里面，马化腾呢讲知识产权，周鸿祎呢讲防病毒安全，小米讲创新，很多人就吐槽了，这不是他们自己被人诟病的吗？ 其实这次大会有一点是，如果我们过十年二十年回过头来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中国互联网结束了，应该这么说，宣告了这个野蛮生长，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自由竞争的时代过去了。这一方面是政府的管控，他也开始说用统一的部门来进行管理，而不再是说政出多门这个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个结构化的状态，就是由一个部门是最重要的。那么从商业的江湖上来说，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几个互联网巨头的地位都已经被固化了。那么这一次比较有趣的一点是，有一家移动互联网的公司他也做了发言，他的 CEO 也做发言，但我个人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一些赞助啊，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那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成型的一些巨头。那么这些巨头他现在到了这个份上以后呢，他会追求一个东西啊，就所谓的秩序。就是你在创业的时候两手空空啊，这个打天下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希望越来越好，对吧？混水才好摸鱼嘛。但是到了你有这个庞大既得利益，也成为巨头以后，你就希望这个市场是有秩序的。那么马化腾所强调的这个版权的问题，我们知道腾讯原来老被人诟病这个事。那腾讯原来是一个什么公司？它是高速成长的公司，它是要这个市场，它要争夺市场，它怎么干？那现在呢，他希望这个互联网这个江湖是一个在他眼睛里是一种秩序的有序的发展，那所以他会强调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是因为这个时代不同了，他坐的位置不同了，他自己本人作为一个公司，如果是个人的话，他人发生了变化，所发生的一个立场的变化。那么周鸿祎讲这个杀毒这个事情呢，这个倒并不是太奇怪，因为原来360就是靠安全起家的嘛，他继续要打这张安全牌。至于他在做360之前，这个3721啊什么这些事情，这个就是过去了，很早很早以前的事。那自从他创建奇虎做360以后，那基本上他的这个正面的这个表态全部是做安全牌，对吧？这个打安全牌。那么马化腾这个表述其实是更有一些看头，就是说很能够很明显的反映出当年这个在10年之前或者5年之前一些正在成长的 甚至于在创业道路上的一些公司，到了今天变成一个巨头，变成一个垄断者，他的心态上的变化。 嗯，那至于小米的创新，你是怎么来啊评估？ 小米现在还是一家往上走，还是在成长的公司。我们可以说，相对来说，小米比腾讯更喜欢看到这个秩序不是那么稳定的。 很多网友就戏称哈，这次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因为中国的网络审查的严格哈，他们戏称为世界疯互联网大会。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审查严格呢，这个呢，当然我们可以开玩笑，可以去批评或怎么样，但是从我们比较有操作性、比较有现实性的角度来说，这是必然的。因为相对来说，东方和西方的一方面是执政党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政治的权力的构成也是不一样的，不是这个执政党也不是选出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东方和西方的思想也不一样。这个东方人的思想，以前成龙开过一句玩笑，但这句玩笑当时被人很多人批评，但是你有时候会觉得成龙那句话好像还有那么三分道理，就是中国人是需要被管的。西方人需要不需要被管呢？他有整个一个市场体系来，这个机制来运作，来达到管的目的。但是中国其实这块没有，我们其实这个市场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即便在互联网里面，市场的因素都相对美国来说来的低。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这个互联网公司其实都是要有牌照的，各种各样的牌照。而且中国互联网公司其实是得到在商业上是得到管制的好处的，他们在管制上是得利者，而不是这个不得力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由于防火墙的存在，使得中国是可以去做山寨美国的事情。这个美国推特不用怕，我根本不用考虑和他竞争，他根本就进不来。这个像腾讯做社交，做社交我根本不用考虑去说啊，这个 Facebook 怎么办啊，或者说这个什么蓝怎么办啊，自然会有政府帮你去挡掉。所以其实中国的互联网整个一个经济其实得益于目前这种经济啊，发展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得益于管制的，它是管制的得利者，不是牺牲者。 同时我们看到这次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里面，Facebook 它的副总裁也中文演讲了三分钟哈。目前来说 Facebook 是在国内是上不了的，那这样的一种引到这个国外的大佬来去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不是有一种开放的趋势？是认为这样 Facebook 或以及其他的一些网站可以到中国来发展了？ 看你是可以来，但看你怎么来。我 Facebook 我们先放一放，我们讲谷歌。谷歌在中国，它的搜索引擎基本上就废掉了，这个它也大幅的撤退了在中国的这个所谓搜索的业务。其实谷歌现在搜索业务可能不知道排在第几了，可能比搜狗三六零都低。但是谷歌在中国不是没有业务，谷歌在中国有庞大的广告业务，它可以继续做它的 AdSense 和 AdWords 这个业务。这个业务和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意识形态的管控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网站是挂 AdSense、 AdWords 这种广告的。所以说我们讲 Facebook 到中国，它进入中国它不一定是要用网站的方式进入。那比方说可不可以有 Facebook 投资的公司啊，或者是 Facebook 有一个什么样的业务模式是可以从它的这个社交网络当中剥离出来，比如说一套广告系统，那能不能放到中国的这个网络上来运作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或者是 Facebook 和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公司合资在做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我们在退一万步讲， Facebook 是不是可以考虑它在中国再设一套服务器啊？这个其实在国外也有些公司已经是这么干的，像 LinkedIn 啊，像 Evernote 啊，这个都是在国内重新设一套服务器啊。尤其是像 Evernote， 它的国内账号和它的全球账号是不打通的，是重新做一套账号。这都是可以有变相的一种方式来进来。 那您这样说的话就相当于两套系统，但是我们看到 Facebook 其实在已经在北京啊签订了一些租赁合同，好像他开了一个办事处，据说呢他是服务于想拓展全球业务的中国企业啊，他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落脚。你觉得这样的方式会不会也不算是进入中国市场？ 这也算啊，比如说我知道我们现在中国有一些 主要以出口为主的电商啊，他把中国的东西卖到国外去。那么在你要卖到国外去，你需要接触国外的消费者。那国外的消费者主要出没在什么地方呢？可能 Facebook 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所以国内的这个电商就会考虑在 Facebook 上投广告。那么投广告就会有一些这个交易发生，这个、交易发生就需要有合同，要有这个现金的往来。那如果说 Facebook 在中国没有办事处，那我可能要跟美国 Facebook 进行签订合同，可能支付的广告费用全部是以美金计价的。那如果你中国有一个公司，那我就可以做人民币的合同，我用人民币给，然后你在国外进行帮我投放，这个都算是 Facebook 的业务进入了中国。 好，刚才听到呢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互联网观察家魏武辉老师的点评。那其实听完他的这一段点评，你会觉得他们这些人，就是开会的这些人，基本上是可以主宰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互联网商圈，是吧？ 嗯， 你说中国这些年发展最快的领域是什么？可能还是在商业领域方面。就是 主宰这个稍微有点强了一些这个词，真正的主宰还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就是它，我觉得它是一个主要构成，它是一个主要构成我们现在这个国内互联网生态的一个东西。 嗯， 就今天，即便不是姓马的这批人，也可能是姓王的一批人，姓赵的一批人，然后来统治。 对，原因说这个挺对。其实无论是哪批人，但是肯定会重建一个生态圈。这个生态圈里面是有这些大佬在的。但这个无论哪个大佬在啊，你就说他们演讲的东西啊，我们更多的愿意听干货。那 你觉得有干货吗？这次演讲， 我还是同意马化腾说的是有干货的。 对， 我翻了一下， 建立一个生态。 他强调的一个连接器，他用这个一个新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比较细致，比较这个降落到这个实在的地方，而不像在讲什么情怀啊、讲故事啊、背后的男人女人呐、这些的。对， 好吧。 因为以往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也听过很多这样的大会啊，在里面我会在旁边来听啊、哪个人讲的有干货，我就愿意去用手机拍一拍。有的人呢压根儿我就不想拍，觉得就没。 因为这个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因为盛伟他以前主持过好几届就是中国的电商大会，也是跟很多的电商大佬们是有过直接接触的， 肢体接触。 没有肢体接触。这个说的有夸张，就是我是觉得也看到很多的所谓的现场的观众，他们也会去拍。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所谓的手机的那种频率高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很精彩。如果手机频率低的话，基本上就不精彩了，没人看。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外国嘉宾，他说的一句话瞬间让我惊醒了。他说其实大家都在聊互联网思维，其实越是聊的时候越说明大家都不懂互联网思维， 不懂才要探讨嘛。 对，他说当你们两三年的时候之后就不会再聊互联网思维，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会聊关于人的东西。其实这次马云他强调很多都是健康啊娱乐，其实都回归到人。你互联网 的需求， 对，你互联网聊的再多，其实他最后还是要回归本的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的需求。我们需要什么。 哎，这个也是从乔布斯那儿就开始的一个道理嘛，说他为什么伟大，就是因为他洞察了人性嘛，是吧？这话听上去很牛，但是具体怎么做呢？好像是一个至高的这个道理，做起来非常非常的难。我们再休息休息，等会儿还有一小段的这个访问，我们也可以再从魏老师那儿听到一些干货。三立快新闻，等会儿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我最近又上了一下知乎，我就发现知乎上也有人在讨论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为什么你说国外的这些大佬们就来的少？你像谷歌就没有派人来，是吧？那苹果派了一个副总裁过来，好像也没有引起那么大的一个动静。我看到知乎上有人就说吧，因为这个会他筹备的非常的仓促。 它通知的时间呢也很短。你像如果大家对乔布斯的这个 档期都很满的， 对，档期又很满是吧，你又没有给我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的话， 你的这个行程是头一年或者头两年就已经设定好的。 对， 对，你这也反映出中国特色是吧。你说要是国务院副总理钦点你马化腾你必须来开会，你能不来吗？ 放下一切也得来 是吧。你说卢伟让你 来 你能不来吗？这但是放到外国人他可能就不太习惯这套，所以呢就导致今年看上去这个外国人的风头不是那么的强劲。 这毕竟首届嘛， 对，首届，那将来还会有很多这个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倒是另外一个可能在大陆咱们不是经常看得到的一个新闻点，就在于有一些所谓的维权人士是吧，他们去现场抗议，就说呢你像 Facebook Twitter 什么的你根本就进不来，就说明你这个网络的管控还是非常的严格。这你说你天天讲开放你，但是你这些个所谓世界这么著名的互联网企业你不让他进来，这怎么证明你是开放的呢是吧。但最后没有好下场，直接带走。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思考说中国互联网到底是开放的还是还是一种封闭的一种状态，还是局域网的状态，还是说真的是跟拥抱世界的一种。但是其实我觉得核心的问题是在于，其实中国你现在有些人会这个翻墙来去看一些国外的东西，但是你说其实局域网的话也有一定的好处，我是觉得有好处的。那好处在于就是它会屏蔽到一些所谓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 谁来确定规定 好和不好？ 标 准是谁？ 这个 标 准谁来掌握？ 标准是什么？ 其实还有一点，我刚才想，你们说很多大佬没有，就是世界性的这个大佬没有来，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就是以这种开一个大会把大家都召集起来的这种方式来讨论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很吊诡自相矛盾的事。 是吗？ 因为互联网的精神是什么呢？其实是去中心化，是多元化，是分散，是发散的。就是他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信息的自由流动中获得一个自己思考和这个获得乐趣和创造的空间，而不是说我要在这里面创造一个新的中心，创造一个新的巴别塔，然后让万国来朝，让所有世界人都来向我朝拜。这完全是违背互联网精神的。 但是它作为一个平台的话，所有人都可以上来说两句。 对， 对，它是 这个平台本身让你发声，就是发声你不是说我的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吗？这不好吗？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最近在看那个乔布斯传，我就发现吧，他中间跟比尔盖茨有好多次的交手，就两个人你说也会同台竞技，但是私底下也是较劲，会说话，他们直言不讳的就呛你是吧，他就非常鄙视微软的这个品味，但是比尔盖茨似乎对乔布斯显得有风度，他也承认他品味确实好，说他这个人很伟大，然后乔布斯就骂他说这个微软是个非常平庸的公司，你看他追求的不是创作伟大的产品，他就是为了赚钱，他是这么一个说法。但是你看他们这种所谓国外的大佬 不是赚钱吗？ 不是，他说不，我们的驱动力是为了改变世界，他说我们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如果你的初心是为了赚钱，那你的这个公司肯定不行，一定不是伟大的企业，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你感觉外国的这个商场吧，他就可以把你非常直接的就这么来同理， 文化有这个 对，但是在中国你像 你好我好大家好， 你像那个小米这个雷军，他就是四处去平衡，他谁也不敢得罪是吧，他这个爱奇艺他投资一下，那个什么优酷土豆他也投资一下，有人就说因为他就是要抱着一个平衡的理念，他谁都不敢得罪。 那是因为中国存在的话不是以个体存在，永远是以集团单位在存在着，那你怎么去维护跟一个集团一个单位的一个关系呢？你只能靠这种就是跟他保还有很关系，然后谁也不得罪，然后保持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相当于其他国家跟中国的这种商业法则也许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而且就是刚才说到，其实无论是赚钱还是梦想，我觉得其实你去说梦想其实也是把那个赚钱包装了一下 对， 但是你的核心 还是为了赚钱。 开公司 乔布斯也是个巨大伟大的商人嘛。 马云在这里讲了半天，我看他跟所有人对话，他讲了半天，他说啊，我们只是提供那些就是做梦的人，给他们提供一个途径，让他们 对我要培养更多的刘强东， 对 他说， 对，一下把人家压下去了。但是他其实什么呢？我给他举个例子，就是大家都想淘金，他呢是那个卖铲子的人，就不管你淘到金也好，还是没有淘到金也好，你都需要一把铲子吧，所以他就靠这个发财的。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本质上他还是为了发财哈。那刚才我们预告还有一段这个干货要来听一听，也来听听魏老师对于审查 到底我们的垄断啊审查能不能打破。 对，再来听听看。 马云他说在未来可能会 加强健康娱乐方面的产业啊，说十年之后他可能会进行一个布局。你觉得其实这些大佬们的讲话将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讲话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要看他做什么。那比如说关于健康这件事情，他确实在做了。阿里有一个所谓未来医院的计划，而且确实是有福建有一些医院也跟他合作了。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有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以阿里就可以改变，现在可以去改变，就是说我们在医院里的付钱的问题，那这个看一场病要排队的问题。其实我们一般来说，你再小的毛病要排三次队。那由于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支付手段以后，你可能只要排两次队，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次，那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改进和那个好的一种变化。那么这个事情他已经开始做了，这个至于说有些话说就说说吧，关键是看他做，只有做了才能说啊，可能他会对整个一个社会或经济会带来一些改变。 在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圈里面，可能几大巨头让这个其他的小的一些互联网企业，他们的生存空间会变得有限。那你觉得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这个肯定是这样，就越来越结构化，越来越垄断化。当然垄断这个词不是说它市场地位垄断你就一定要反垄断，一般来说是说这个有了垄断地位，在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时候才会有反垄断法来对付它。但是市场地位垄断就是天生的，这个是它运营出来，所以你没有办法。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互联网，我前面用了个词叫结构化，就是说不像十年或十五年之前啊，这个到处都是机会啊，你说不定就可以淘一桶金。现在可能你要淘上这桶金的这个费力程度大多了，而且从目前来看，我们中国的创业公司想成为 BAT 这样的三家公司当中的另外一个，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对。这个小米可能会和他们量级差不多，但是在这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什么样的公司能够和他们这个就平起平坐，这种可能性目前看不到。所以可能对于今天的创业公司来说，最好的下场就是被 BAT 收购吧， 被他们收购。那怎么来用一句话来形容世界互联网大会呢？如果你形容的话， 原来是以去中心化为宗旨的一个互联网变成了一个结构化的互联网。 哎，这个最后一句话还是有点意思，是吧？ 嗯、 你看开大会，大家，好像中国人就特别喜欢，就是你在开会的时候就必须得有一个成果或者 一个结论、 就是以后要指导大家前行， 对，包括你看这次乌镇最后有一个就是乌镇获得永久举办会址，就像其实很多包括世界性峰会什么，大家都是各个国家轮流办嘛，各个城市轮流办， 但是那个达沃斯好像 为什么这个就是，所以说他们也说我们要办成中国的 达沃斯 嘛、就他们这个是趋向于就。这个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流动的，但一到中国就变成中心化的、结构化的，而且是禁止固化的 、 对， 所 以我总结挺有意思的。 但是你看这个创新，这个好像今年开会他提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刚才我听魏老师讲完，他说离这些最伟大的企业还是差在想象力上面，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创新层次上。这个马云自己也说过，他说这个创新吧，你看乔布斯他创新，他可以说每次创新他都意味着一次巨大的颠覆和破坏，那你势必是要招来很多的仇恨的嘛，是吧？他说这个他其实你就是意味着对昨天体系的这么一个挑战，那有人喜欢就有人讨厌，那你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你招别人讨厌招别人恨的话，你这不一定就是你可以招架得来的。你看他，我看那些媒体他都会访问马云的时候，他讲到2011年的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感觉万箭穿心呢，他是觉得他是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他在媒体上有的时候说话都口无遮拦，就意思 是 你活在云端是很难受的， 小米也是要 做一个破坏者很难受， 去维护一个很好的关系嘛，就是你很难去做一个打碎制度、打碎这个大家的笑脸的人。 对，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创造一个不能说和谐的环境，至少是一个健康的环境，让这些破坏者 它可以健康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你可以在链条里面产生一些创新和破坏，或者有一些想象力，但是从生态来说是很难去打破的，我觉得。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世界互联网大会哈，这是第一届，那未来还有很多届永久的落户在乌镇，相信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点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